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又请来一个台湾的啊作家，李新平。哎呦，你看看人家，生活创意生活艺术家， 生活创意家， 生活创意家。 哎，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你举个例子，什么叫生活创意呢？ 其实创意其实它不是一个专业名词，它是在生活中就可以展现各种各样的创意，不管你吃东西啦、旅行啊、跟人聊天啊，或是你的工作上去带有一个创意。那这个我会说，创意如果把它放在生活上，会让你的生活加些乐趣，然后会就过得很快乐这样。 啊，那我们的生活哈，以后找你出出主意。 对对 对， 你看人家还有广告拜物教啊， 对， 这个食物链啊，什么这个成品副作讲台湾的成品，所以你正好是创意生活家啊，又是我们喜欢的台湾女性啊，不是大陆女性，咱们都喜欢，都喜欢。但台湾女性有她的特点，对吧？ 对。 所以正要聊聊。最近呢，我发现好多大陆人呢，蠢蠢欲动， 摩拳擦掌。 哎，因为说什么两岸的夏天来了嘛，这个什么就是 夏天 要飞。那天我的台湾朋友要说，说以后你来台湾呢，不用那么麻烦了， 对， 直航北京、上海、厦门、 广州 ，对吧？ 对，可以直航。 对，吴伯雄那天还建议说，应该把南京也加进去， 对， 就是直航台北。说以后 一班机那么去了。 啊，对对对。哎，你这件事在台湾的这个人的印象当中是怎么样啊？他们是？做准备， 对，他们就在包括餐厅啦、饭店啦、各个店，还有就是各个，我觉得每个行业都在准备这个事情。然后其实台湾的经济已经低迷了好多年了，所以大家其实很希望说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然后有一些新的人带动大家重新思考台湾的一些未来。那我觉得其实两岸的那个解禁之后，当然是对彼此都非常好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彼此互相看，更自由的互相看对方的一个生活的一些状态，然后有一些交流。那我觉得那地是加分，不会是减分的。 没错， 你看他说的是你台湾人方向上的这个看法。其实我作为这个大陆人哈，我倒觉得这对大陆人有好处。真的，我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台湾看一看，因为还没有一个朋友，就跟大家感受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呐、真是看气候。在这个时候我不由自主就想起当年我都头一回去 台湾、 你记得当时那种政治气氛呢、两岸关系比较紧张、但是我就不识时务嘛、我哪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回来之后我说台湾太好了，我说那哎，我的感觉跟你说的一样、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我觉得台湾像是永远的情人、那样的感觉。而且我说我是反认他乡是故乡啊，我说这里比中国还中国呢，是吧？就是特别哎，然后就吹说台湾好好好， 然后被人骂， 然后最后你知道吗？从美国哗一直骂到中国，网上就说我是台独分子。我说你先告我什么叫台独？ 为什么说台湾好就台独分子？不过你这种人啊，我想想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就是说从大陆跑到台湾来，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小学教室里面有个广播的喇叭，那个喇叭呢？我小时候记过好几回吧，比如说有人怎么跑到台湾来了，从大陆来，我们这时候都要欢呼的，这个叫反共意识。 哦，你把我当林毅夫了， 对对对对。 哎，所以新平啊，就是我们有这个期待，我觉得你也可以介绍介绍，就是说，我有些大陆朋友现在计划着，就是真的就赶这个直航要去台湾玩。那你有什么介绍呢？台湾有什么有意思的呢？ 我觉得除了一般大家看到什么故宫啊、士林夜市这种地方之外，什么日月潭、阿里山，我其实蛮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去台湾六七天走了就没有看到那个很深层的那个很特别的部分。我想在大陆人会觉得说台湾人每个人都很特别，就是说大陆很容易就知道他是台湾人，他的讲话的方式或他的看事情的方式或他做事的方式，其实 是比较可能比较重视细节，然后也比较重视那个外在的那个美感还有礼仪。那我会说真的到台湾就是稍微把步调放慢一点，那我说可以不要那么只是走那个大家看到那几个点然后很匆忙走，你可以先锁定几个主题，比方说你对茶有兴趣，你就走一个茶之旅，就是住在几个茶庄，然后好好的吃个几个茶的一个餐点，然后早上去体验那个采茶的感觉，就体验那种在台湾生活的那种悠闲，还有就是那种去研究一下那个食物最精致可以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可以 举个例子，最精致可以到什么程度？ 可以到你进去那家餐厅，你就觉得人生这样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能够坐在这边好好花三小时、四小时吃饭，你都不觉得时间很长。 你觉得那四小时吃饭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地方会提供这样的，比方说一些像一些山上的一些很棒的民宿，或者是一个什么石养山房这么高级的一个餐厅，它不是说价钱贵，而是说它的食材是非常用心的，都是天然的，然后它师傅是很 环境也很好， 对，而且非常的优美。你在那边吃饭，好像你自己坐在画里面吃饭。然后你那个前面也是一个画的感觉，所以你从吃饭过程就是一种很棒的一个心灵的洗涤。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议说，请大家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哦，看了几个景点拍拍照就走了，然后拿几个伴手礼凤梨酥就走了。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 是。 对，而且我想很多大陆人去台湾呢、啊，这个旅游啊，我想大概会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去的呢，其实还不是李新平讲的什么故宫，这当然要去。但还不是阿里山那些。为什么？我觉得很多大陆人呢、啊，对台湾有一个印象。就觉得你要说什么山水风光，大陆就很多啊，我为什么跑到台湾去看呢？ 没错， 所以他们想去台湾看的是什么呢？是一趟政治观光。比如说慈湖，比如说在台湾人未必很喜欢去，他们要去，说不定还要去忠烈祠，不了多久台湾人自己都不去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些地方我想大陆要最有兴趣先看看，哎，这个老蒋的国民党的时代是搞些什么东西， 或者张学良的故事， 对，一定是这个。 对，你知道，所以就说的当年的这个政治啊，你知道他大陆人当年他曾经是个什么心情，对于这个台湾来说。我那天看到一则轶事，说梅兰芳，梅兰芳不是被认为是什么有气节的吗？他有一次啊，这个坐飞机好像是因为飞机的什么技术原因呢，就在台湾停了。他当时你知道吗？ 镇住了，傻了， 不是，他就跟身旁的人说这要是下了飞机我就准备殉了，殉国了，就是这就当时。而且就很多八十年代最早有作家去台湾，真是像你说的这种政治啊，他突然说中正机场，你知道这在我们这边是 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的，到这全是这样的一个符号。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感觉也不是这样了。 还有另一种，就因为最近几年大陆的文化界里面又出现一股民国热，所以很多人又有另一种幻想，就是关于台湾很多政治幻想，就是说一种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那是一种老套的。但是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政治幻想，想什么呢？就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觉得呢，中华民国的时代，就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甚至有人会觉得那是现代的中国呢失去的一种机会，就曾经有过的另一种选择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就想象啊，台湾是不是保留了他们想象中的一个所谓的民国的东西，想去那边看。所以很多这种政治想象在这，我觉得是一开放去台湾旅行呢，要先把这一层的政治的意识慢慢消减掉，但一开始肯定有，但可能过了一阵之后呢，它有危险也有转机。危险的地方就是像李新平讲的，可能很多人就说啊，到此一游，来过了，见过了，是这么回事就算了。那么有可能有转机的部分，就是说可能像文涛这样子，就深深的爱上台湾了。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啊，基本上谁都会深深爱上台湾的。 是 这个挺有意思的。 不太可能一眼去，望一眼之后就不再去了。对，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会一下子爱上它？我跟你说，也不是什么政治了，其实也不是什么风景了。你一到那个土地上，空气里有一种让我温暖的东西。你说奇怪不奇怪？就听着这些人说话，为什么我说反认他乡是故乡？因为他都彬彬有礼，你知道吗？他都很，就是他这是忠孝节义这么一个传统下，哎呀，你而且一说，在火车上就有人帮我领路，从淡水到台北坐那个捷运，然后在路上聊天，他说你们家哪儿的？我们家山东的，俩人就聊，我老家山东。你说你到那儿就碰见老乡， 对， 而且你看，就台湾朋友，我跟你说，人情之美，你跟台湾的这个朋友在一起，说实在，大陆人一开始有点不太适应，我说这帮孙子怎么这互相夸呢？那台湾人，我们就 人家对你客气，你心里想这帮孙子 不是我， 你看你这 咱们 河北， 我们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了，你知道吗？其实你看到一帮台湾朋友在一起啊，一开始跟我们聊天不太一样，他就互相赞美对方，说哎呀，这个李小姐呀、她这个写的书啊，这都多少万的读者呀，什么什么的，哎，然后李小姐肯定也说，文道啊，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知道吗？后来发现呢，人家就是这样的为人处事。 对， 但是我第一印象，我觉得这帮孙子太虚伪了吧。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金平，你觉得呢？你跟我们大陆人也接触很多了。 我不太习惯，就是说像台湾，如果我是一个作家身份，或读者大部分几乎没有说坏话的部分，都会是鼓励啊赞美。就是如果他对你有批评的话，他只会私底下说，或者说他不会在网络上 善意的讲。 对他，或者他会转一个弯讲给你听，而且是用私底下讲的，不太会在网络上这样公开批评，或者电视上公开批评。在台湾其实照理说应该是竞争更激烈的，因为他其实资源有限，人也很多聚集在那个地方。可是大家都有一个认知是说大家都很辛苦，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所以我尊重你，然后我也体谅你的苦处，然后你如果很好，我觉得我就欣赏你，但我不会去批评你。那我会说这个其实在出刚刚到内地的台湾人来讲是比较不对，对我来讲是不太习惯，就是我觉得说很辛苦，然后应该是大家互相能够把这个世界弄得更美好，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作品就做到，就是大家你做得好我也做得好，我们就是如果有些缺点我们可以用 email 的沟通，然后可以彼此一些我觉得那是一个正向的力量。 可是你刚刚说这番话呢，我们已经会被我们观众骂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思考方式是这样，你说哦，你看文涛又找了个台湾女人上来夸台湾好，台湾有什么好？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说，如果说台湾真的那么和谐那么和乐，那么过去的那些我们电视上常常看到那种政治纷争呢什么，那又怎么解释呢？他们一定会这么想。所以我想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跟他解释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电视上看到的那种立法院丢鞋子或什么也好， 台湾的全部 那个东西跟现实生活中1000多2000万台湾人日常生活往来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两码事。所以我为什么说很多人说到台湾有一种人情之美，就各种旅游，其实你说的特别对，就是细节。 对， 就你哪怕就在台北啊，其实逛逛，讲老实话，台北你也可以说是破破旧旧的，是吧？ 不是很漂亮。 对，它不是高楼大厦或者什么的，可是呢，它也挺干净。而且那个生活的那种舒服，我就喜欢在台北的小街道里走。你像一个我们朋友带我们吃牛肉面的一个摊子，哎呦，那牛肉面好吃极了。然后他说，我在这儿吃了40年了。40年他没有扩大，他一直就是这家人。在做这个牛肉面，一直就是这个小摊子，而且谁跟你打招呼，而且你让从台北到台南还不同，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台南那边，到台中台南，你就发现它更有一种乡土，甚至那个老板娘啊挺有意思，来了呀跟你打情骂俏，拉拉扯扯，哎，我觉得其乐融融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说所以像去台湾的话，这个心情要转成怎么样，就是你不能够只是第一眼的印象来看它。因为台北比如说，如果通常大家先去台北嘛，台北严格讲不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可是它的好处是那种你要有一种要生活在其中才能感觉得到。比如说我觉得所有华人城市里面台北是最适合逛的城市。它逛不是那种有个大像香港我们香港那种大商场，也不是像北京这种很宽大的马路，它是小街小巷。而且小街小巷你说不定会在一个民居里面莫名其妙的又找到一个什么小吃摊也很好吃或怎么样。所以像你的我们朋友苏国志。 对对对。 对不对？他就像苏哥这种，他就很领略到啊，他这个整个岛你是怎么样要进入进去。所以我觉得大陆人要去旅游的话一定要有这种心情，你不是去看景点， 对， 你是要去整个旅游去的。 而且它像台北台中跟台南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你不想你 应该知道感觉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台北实际上是我会说它有点像联合国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日本混一点点欧洲混一点点巴黎然后混一点点美国，就是它很多很多东西你会看到很多的，它混一点点印度，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各类型号泰国的餐厅印度餐厅在那边是汇集的，然后你也可以找到全世界的资讯，包括欧洲的一些美术的书或者是建筑的书，所以它是一个资讯非常非常密集的地方。而且它是一个，我会说它就是一个综合体，而且它是一个好像全世界的各种橱窗都在里面，所以它才会是一个成为台湾很重要的一个设计跟创意的文化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点。但你到台中又不一样了，台中就是很有一种很缓慢的那种文化气质，你可以在那边吃到非常非常棒的 cheesecake， 非常棒非常棒，就是它可以研究 cheesecake 到那种加一点点那个薰衣草还是加一点玫瑰，那个整个 cheesecake 完全不同，而且那种是我记得它是叫日出大地的 cheesecake， 真的非常棒。 是吗？ 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到台南又不一样，台南的小吃是比较不是那么精致，但是它是非常到位的。 就是非常地道的东西。然后我们通常到台南一天是要吃八餐到十餐，从早上吃到晚上，这样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小吃店，都是很老的店，百年的店，所以我们那边吃鱿鱼羹，完再去吃粽子，再吃肉圆，然后就这样子一路吃到它有很棒很棒的冰，就是非常手工的冰。 哎呦，就是你到台北，我发现你一定得省着肚子。我跟就是一样啊，你得咬一小口得了， 对对对， 因为太多了，你吃不了几样。 都是小吃， 都是小吃。 而且他讲那个百年老店是真的百年老店， 是 什么意思？比如说，因为我们，比如说我当年我在台湾住，然后来到北京的时候，也在想象北京的百年老店是不是那样，结果发现不一样，因为北京现在百年老店其实是国营的嘛，很多是。或者经过国家化的，台湾的百年老店是传统中国那种祖辈相传的百年老店，就现在做东西给你那个，他的爷爷是创办人， 对， 是是是， 是一家人几十年、几百年、一百年这么做下来的那种， 而且你看 感觉就不一样。 高雄有条河就叫爱河, 爱河 啊，我觉得台湾呐、挺有感觉，我到现在都找不出原因在哪里。说实在的，你说他那景点跟中国也不要跟你在世界上相比，也不算什么特殊的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徜徉在爱河两岸哈、啊，你就觉得有点意思，你知道吗？ 你可能你又哭了， 我又哭了。然后逛进一家牛肉面店啊，哎一看，哎这怎么都是邓丽君呢、啊？哎出来一个男人，我是他大哥啊，邓丽君的大哥啊，开牛肉面店，你知道吗？你就是这样一些感觉。太有意思了，那而且就是还有洗澡，你说的那个台中啊，那个它是受日本的影响挺大的， 说温泉是吧？ 温泉，哎呦，四有青山环绕，你在里边洗澡，它确实特注意细节， 对， 不过你说这个山水啊，我也觉得台湾的山水其实还是特别的，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人对待山水的方法跟欧美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山水是人文化的嘛。比如说你很难想象欧洲人会把阿尔卑斯山上的这边凿一块碑，那边提个字，对不对？但中国人会这么做。但中国人这么做之后，接下来怎么搞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大陆很多自然风景区的旅游业啊，做得有点粗糙。就是说比如说他山里面的一个宾馆，一个旅社，其实他不是太很，往往不是太考虑融入当地的环境。那么但是你如果到台湾的话，我觉得有个好处，比如说就台湾很多大陆人觉得啊，它的山水风光没什么，但如果你到东部那边，花莲那边一路走下宜兰一直下去，很多的民宿它很简朴，不是那种很豪华很大，就说不定就是一家人开的，但是呢它在这个山里面，你觉得它整个环境是配合的恰到好处，它里面吃的东西就是附近的，有点像我们现在讲农家菜，然后它的整个服务的方法让你觉得就是一个最自然最和谐的状态， 像家人一样， 对， 端菜给你吃，然后它就是会把最好最新鲜的东西然后调理得非常好给你吃，它可能早上就去捕了鱼，然后采了最新鲜的蔬菜给你， 对，而且呢可能是我有点什么呢，有点这个的这悲情啊，还是什么的哈，我觉得他这个美里边啊，我为什么在台湾逛啊，我老有一种淡淡的那个哀愁，淡淡的那个伤感，挺酸的哈，但是它是什么造成的呢？你比如说你会看到它那个好像有一个像火山一样的那个一个地方，它的那个过去的旧的车站它保留着，那个车站那个就是黑色偏带黑色的那么一种车站，你说你一看就想起侯孝贤那个电影里那个白裙子的女学生在这里等她的男同学，哎，那样的一种感觉。台北其实挺旧的，但是我就觉得也可能是这种旧，让你就带着这么一点伤感，一点什么。 我觉得台北它不止台北，我觉得整个台湾其实它在很多地方，不管城市或乡村，它都保留了一点好像电影场景的那种气氛。 而且他挺注意这个。 那这个电影场景不是他刻意做出来，是他把那个人的气氛放在环境里面，放在建筑的里面，比方说一些老的车站。他会把那个旧的留言板还是留在那里， 对对对对， 你会看到几年前谁谁谁留话说，哦，我现在先搭前一班车走了，就在哪边等我，这个东西会留下来。或者是在台湾的一些铁路上会有一些铁路饭盒便当，它是维持那个原来的那个风味，所以你会觉得说在这边好像没有离开历史，就是还是可以感觉到活在爷爷奶奶那个时代的那个风味，吃东西包括空间，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在这边活着会有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有点底蕴，然后是你会觉得好像永远都有故事在那边承载着你， 对对对，感觉想起当年初恋情人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文道的这个身份呢、啊、他也可以算台湾人。嗯，你在台湾受的教育吧？ 对，我四个月大就去了台湾，然后在台湾住到十五岁才回香港。 今天留了个蒋中正的发型。 对对对对对对，蒋中正的发型。所以我对台湾是很有感情。而且台湾刚刚我们讲山水那种东西，你比较起来，我觉得今天大陆我们在很多的自然风景区盖的酒店，对我来讲太豪华。就是里面的东西太像城市的东西，而不像一个风景区的东西。嗯，但台湾的山水给你觉得，它那些小店、那些住宿的地方，它就是那个地方的。 而且它不会强调山水的那个气势。 没错，我就觉得啊，我就一直有一件事儿，我就跟这个有些观众耿耿于怀，就是这当年他骂我嘛。为什么他骂我？我在台湾有一些像九份那种地方，我拍了这个照片。你知道台湾呐、啊，是各个年代的房子都保留着。 对， 包括那种临建房，那都是历史的遗迹，它都保留着。然后我把这个放在电视上给他看，我说你看台湾，然后他们就骂我， 说那是什么破房子， 这不东莞深圳就是路边常见的，你这说我 对 没见过世面，去过哪儿啊，这好靠，这叫美吗？但是真的现在可以去了，你去看看，你就，所以我为什么我觉得大陆人你要去看，你去看了之后你会得到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它比较细致。 然后过去的很多心结呀、很多恩怨呐、很多问题啊，你会渐渐打开的。 不过我想这个要对某部分人来讲特别会有这种感觉，像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感伤 多愁善感、 多愁善感，你会特别喜欢。因为比如说是我作为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香港人是比较冷酷的一种华人嘛，华人比较冷漠、功利、现实。有时候啊，对我们很多香港人来讲，台湾有一些东西，我们怎么讲 too much， 就是太多了。太多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很温情，但是有时候温情到一个我们香港人会感到有点滥情的地步。 没错， 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发现台湾的唱片呢，歌手的唱片现在还好一点，几年前每一个唱片的这个 CD 盒都很厚，里面都有一本很厚的一些的文字在里面，因为他每一首歌这歌手都要讲一下我录歌的心情是什么， 是， 然后我们看了就很受不了。 没错，我跟这点也是，就跟当年我们为什么说听邓丽君的歌，我们大陆叫靡靡之音呢？我发现这形容还真没错，这你们台湾他软化我们坚硬的心肠，他是有点滥情有的时候，是吧？而且就是说，你会觉得他呀，实际还是被礼义所困。 我觉得其实综合起来最好了，就是说其实大陆内地是那种很大气的，什么都是讲很直接很大版图，但细致的部分是可以跟台湾做一个很好的融合。但台湾如果太重视细节就看不到大格局，所以他反而把格局要跟在内地学一种大的。